第十七集，他屁股特别翘。那几个人一怔，就听仁义问道：“ 打120了吗？”“ 打了，描述情况了吗？”“描述了。” 一般只要报警人描述清楚了现场的情况，这样的事故120会联动119出警。但保险起见，仁义还是给高格打了个电话，同时趴在地上仔细查看。受伤的是一个年轻妈妈，摩托车残骸不仅仅是压在她身上，车架的一部分还穿透了她的手臂。她还有意识，但呼吸困难。仁义受过基础的急救培训，他看出这辆车刺穿的位置正好在颈动脉和肱动脉之间，一旦移动就会造成大出血。查看结束后，电话正好也接通了，仁义问道：“ 喂，接到博爱路出警了吗？”“ 接到了，车祸。”“ 带云梯车，赶紧来。” 仁义挂了电话，对那几个热心的路人说：“ 我是消防员，现在听我指挥。两位小姐，麻烦你们把他的儿子带到旁边，一会儿交警来了给交警。你们三个把车子轻轻抬起来，千万不要触动他的胳膊，要一直抬着，累了就换人啊。” 仁义指挥着三个男子把摩托车残骸抬起，减少对他器官的压迫，并在再三叮嘱不可以碰他胳膊上的车架后，又转身跑向了车祸轿车。第三辆追尾轿车的司机已经下了车，看来没有受伤，第二辆追尾轿车则没有动静。仁义跑到轿车前，趴在车窗上往里看，司机已经昏迷。他又看向挂在挡风玻璃上的摩托车手，尽管脸上全是血，但依稀能辨认出那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。仁义轻轻握住他垂在外面的手腕，还有一丝脉搏，很微弱。这时他听到了警笛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他们中队的救援车正远远开来，救护车也几乎同一时间到了。高格第一个就跳下了车。“ 仁队， 高格，把云梯车开到前面来，准备绳索，我们要把人吊起来。孙第一，拿压钳来。崔胜，拿链锯去那边。再来一个人，查看一下第二辆车的追尾司机。” 凤凰中队的战士们开始默契而有序的合作。这一边，孙定义用液压钳撬开了已经变形的驾驶室车门，他们协助急救人员把头部撞伤昏迷的司机从里面抬了出来，放在了担架上。另一边，崔义胜用链锯小心翼翼地切断了摩托车的车架，将那位年轻妈妈从摩托车残骸下解救了出来。急救人员马上对她进行止血和救护，但那根扎进动脉的金属车架必须到了医院由外科医生取出， 得赶紧送去医院。 第二辆追尾车司机也被解救了出来，他只是被安全气囊撞击造成短暂的昏迷，轻伤无大碍。最难处理的是那个摩托车手。急救人员一边给他输液，一边喊道：“ 任队长，他休克了。”“ 高格，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准备好了。” 高格操纵着云梯停在了轿车上方，一个战士爬到云梯上，从上面垂下救援绳，几人将救援腰带套在那少年的髋骨上，将腰带上的卡扣与绳索相连，并调整好长度。两个人在车外抬着那少年的腿，仁义则钻进车里拖住他的肩膀。这少年体型高壮，如果不用绳索固定这样的位置和角度，他的体内还插着要命的夹胶玻璃，任何一点错误的挪动都可能立刻要了他的命。突然那少年动了一下，竟然微微睁开了眼睛。他稚气未脱的脸庞惨白如纸，全是伤痕，鲜血流了满脸，甚至发梢和睫毛都在往下滴血。他眼神涣散，嘴唇颤抖着，以微弱的声音说：“血滴在了仁义的脸上、身上。 坚持住，我们马上救你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” 崔义胜手持链锯站在一旁，深吸一口气：“ 可以了吗？” 他紧张地看向仁义， 仁义点点头，崔医生的眼角都浸了汗，他用力眨了眨眼睛，打开链锯，开始切割挡风玻璃，将刺入少年腹部的玻璃沿着下沿整块割了下来。玻璃一分离，仁义就命令高阁将云梯稍微举高，绳索稳固了少年的身体，再加上头脚都有人拖着，他们顺利将那少年抬了出来，再小心翼翼地翻过身放在了担架上。少年的前腹还插着一排玻璃，形成了几乎是横切的伤痕，内脏清晰可见， 没有呼吸了。 两名急救人员立刻给他缠止血带，注射肾上腺素，做心脏复苏。战士们站在一旁，看着急救人员为他接上除颤仪，开始电击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他的心电图就像一片平静的湖水，再也无力升起一丝涟漪。 死亡时间14:26。 仁义闭上了眼睛，眼前浮现的是那少年濒死的眼神，那是灵魂深处仍在挣扎着的求生欲。参与救援的战士们都垂下了头去。一个人从存在到消亡，可以比一朵花枯萎的时间还要短暂，还要轻易。回到中队后，仁义换下了衣服，看着上面的斑斑血迹静默了两秒，突然把衣服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晚上开周例会的时候，仁义见战士们都神情沮丧，安慰了他们一番，然后让各班轮流汇报工作。汇报完毕后，仁义让三个新成员分别做加入中队第一周的工作总结。以前新入伍战士的第一年是不能进火场或其他危险地带的，第一年就是基础学习和训练，然后要骑着单车把辖区内的每一寸土地都摸熟，哪里是重点单位，哪里有消防设施，哪里是高层，哪里道路狭窄，哪里地形复杂，每个人都要门清，并且绘制一份地图。鉴于现在招聘的专职消防员都是有经验的，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能直接上前线，但熟悉辖区这一步不能少，所以这一周三个人每天都在走街串巷，黑了不少。三人的工作完成的都无可挑剔，融入团队也算顺利，仁义很是欣慰，毕竟这段时间他经常不在中队，而中队稳定如常。散会后，会议室只剩下仁义和曲阳波两人。曲阳波问了酒吧失火案的调查，仁义大致给他讲了一下进展，顺便抱怨了一下供应线。 这个案子上头催得很紧，估计警方压力很大。 可是现在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纵火。按照流程来说，如果火调没有认定是纵火，是不应该移交警方的，现在完全反了，怎么能因为舆论压力就乱来呢？ 这个事故伤亡重大，民众急需得到一个解释，也是没办法的。再说了，现在出现这么多可疑的点，说不是纵火，恐怕你也不信了吧。 我不敢妄下判断，但我希望不是。没有人性的畜生，能少一个是一个。再说，跟那个姓龚的合作，真的，我一天想揍他8次。 哎呀，你是在工作，你又不是在交朋友，忍忍吧啊！再说了，凡事要多想想别人的优点。那，比如这位龚博士，你想想，他有什么优点？ 仁义摸着下巴想了半天，认真地说：“ 他屁股特别翘。” 你滚！ 哎，等等，你怎么跟他说一样的话？ 什么一样的话？ 什么工作不是为了交朋友之类的？难道我们不是工作上认识才交朋友的？咱们这么多年兄弟，不都是工作上认识的？ 你这抬什么杠呢？我是在开导你。 切， 早知道让参谋长派你去。 屈阳波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之后的几天，龚应贤没有再联系仁义。本来仁义接到的任务也只是辅助火灾调查，而这次的火调难度系数较低，从起火时间到起火原因再到起火过程都清清楚楚，真正复杂的是追究责任人，这是警察的工作，他实际上已经可以交差了，但参与到了这个程度，他自然一直挂心进展和结果。可想到龚应贤欠收拾的调性，他又不愿意主动联系，纠结了一段时间，仁义还是没忍住，给龚应贤发了条信息： 有进展吗？ 等了很久，龚应贤都没回。仁义干脆打了电话过去，刚响了一声，就被挂断了。龚应贤回了信息： 晚点。 这时，丁晴敲开了仁义办公室的门： 进来吧。 仁队，上次在博爱路救的那位女士一家来了，